中曾为爱的味道。 腊月二十六，杀猪割年肉。猪肉是年夜饭的主菜，所以养有年猪的年底宰杀，没养猪的人家赶集采买，由此进入了忙年的标志。将一部分年猪肉风干做腊肉，腊肉是瘦而不柴的，肥而不腻的。中华美食的魅力尽在年节大放异彩。 点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Thank you.

你用温暖的目光迎接我，迎接我从昨天带来的欢乐，欢乐。来吧吧，来吧一把相约酒吧，来吧吧，来吧一把相约酒吧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那天黄昏开始飘起白雪，忧伤开满山岗，等青春散场，午夜的电影写满古老的恋情，在黑暗中为年轻歌唱。走吧女孩，去看红色朝霞，带上我的恋歌，你迎风吟唱，露水挂在发上，结满透明的惆怅，是我一生最初的迷惘。

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Yeah.

学会飞行。夜空洒满了星星，但几颗会落地。我飞行，带你坠落之际，很靠近。 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